对话2022。 今集的嘉宾是 日达集团首席执行官童成。 就好多人会说你输在起跑线。其实我就从来都不觉得有起跑线这件事。大家不要想太多现在究竟做到什么，反而是向个高山望一望。那个就是你的将来。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午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2022年11月4日，深水埗区配水库32个泥土样本带类鼻锥菌，新增5245宗确诊，多10名患者离世。联储局再加息0.75厘，本港多家银行上调最优惠利率。南韩指北韩发射弹道导弹，美韩延长联合军演回应。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0，11月4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0俾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喺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想同大家讲系有关于类鼻锥个案，喺今年去到而家累计已经有系30几宗啦。当中喺8月之后咧，就出现比较多嘅个案，有成20几宗。喺深水埗咧，亦都有唔少嘅患者住喺呢一区嘅咁。卫生防护中心寻日就联同水务署召开记者会，交代成个调查进度，就话由上个月10号至到今个月1号，喺深水埗区入边咧，检验咗400几个环境样本。有30几个咧，对于类鼻锥嘅菌嘅核酸检测咧呈阳性，30几个入边咧，当中有32个咧就系配水库嘅草地嘅泥土样本嚟嘅，涉及到就系供水去到患者屋企嘅石硖尾主配水库、2号、3号配水库、北架山配水库上盖嘅泥土。呢啲泥土嘅样本有啲系属于深层啲嘅泥土样本嚟嘅，咁亦都有话调查人员咧成功喺6个深层嘅泥土样本入边咧种菌啊，咁亦都发现咧部分嘅细菌基因排序咧同区内嘅患者系嗰个嘅情况非常之相似啊，讲到细菌嘅基因排序，咁啊卫生防护中心咧相信两者咧系有关联嘅咁。寻日咧喺记者会有列席嘅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咧就话，暂时未能够确定咧成个传播嘅途径。而衛生防護中心喺發稿嘅時候，你都提到話冇證據咧證實個個案咧同配水庫相關嘅自來水有關，即係話水庫上面嘅泥土有一啲嘅陽性樣本，但係究竟同啲水有冇關係咧？暫時就冇證據證實嘅咁。你自己點睇？會唔會你自己都係深水埗區嘅居民咧？點睇呢個類鼻锥個案嘅最新發展咧？講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1872311。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香港水務安全學會會長陳漢輝，早晨。 早晨， 萧乐文。早晨，陈汉辉。头先提到话，即系最新就系30几个一啲配水库嘅泥土样本验到有阳性嘅呢个类鼻锥嘅呢啲样本啦。咁其实喺啲配水库嘅泥土样本验到有呢个类鼻锥嘅病菌，同嗰个配水库嘅食水有冇可能系有关系嘅咧？系咪泥土有阳性，就即系话啲食水都可能会受到污染嘅咧？定系两者都做到一啲好即系隔绝嘅，会隔开啲泥啊，唔会喺水嗰度受到污染咧？一般嚟讲系点样嘅？ 嗱，而家一般嘅配水库嚟讲咧，佢个屋顶咧都会有啲直坯嘅，咁个直坯咧主要佢有个功能咧就希望能够做到隔热嘅功能，或者防水或者隔水嘅功能嘅。咁成个配水库咧系密封嘅，佢有个盖，但系个盖系冚住嘅，但系佢就有个通风口。咁个通风口啊最主要的作用咧就系平衡配水库里边个水压嘅，因为咧个水位咧就会时高时低，咁所以佢需要有啲咁嘅通风口系去平衡个配水库里边个气压嘅。咁两者有冇关系咧？嗱，我觉得如果你话佢个屋顶系有啲直坯， 有啲泥土，而泥土裏面滋生咗有呢類嘅菌，而喺譬如某啲風向嗰時候，可能會將嗰啲類鼻疽菌咧係吹向個個通風口度，而入咗去個水裏面咧，呢、這個我覺得呢、這個可能我唔會排除啊，係有機會嘅。咁但係我哋亦都知道啦，其實濾水廠咧喺水務署濾水廠出廠之前咧，就一定會落加氯嘅，其實就係次氯酸鈉嘅，係加氯。咁加氯個幅度係加到幾多？係正常嚟講係一個 ppm 嘅，但係而家我了解佢哋係加到 1.2 嘅 ppm。自從新冠肺炎之後，咁所以如果有嗱有呢咁嘅氯喺個水裏面咧，就理論上或者就可以咧，就將啲類鼻疽菌或者其他嘅菌咧都可以殺埋嘅。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呢個時候，而家化驗嘅樣本水嘅樣本咧，係完全都冇呢個菌咧。呢個唔係偶然嘅，唔係偶然，係應該係正常嘅，因為嗰啲氯咧係足夠可以殺到呢只菌同埋其他嘅菌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兩者暫時講咧係冇關係嘅。 OK， 即係你覺得喺泥土入面揾到呢啲類鼻疽菌係唔會有譬如滲漏嗰啲嘅原因咧，係漏到落去個水庫入面嘅。頭先你提到話個通風口啦，其實我想知道一般水庫係有幾多個通風口，有幾大機會係會吹到嗰啲嘅泥土又帶有菌嘅泥土入到去個水庫嗰度咧？多係咪好多嘅呢啲咁嘅通風口？ 有幾個㗎、通風口有幾個㗎？咁所以嚟講咧，即係你有好多方面咧，即係你不同嘅風向咧，咁有機會吹到去，呢、這個我唔排除呢個有可能嘅、有好幾個嘅。 咁頭先你提到話氯嗰一樣嘢啦，即係嗰個落咗啲氯氣去殺菌嗰樣嘢啦，係咪一個即係而家呢一個嘅落氯嗰個嘅幅度已經係足以殺死呢啲類鼻疽嘅菌，定係部分有啲病菌其實係殺唔到嘅？以你所知， 嗱，我唔係微生物專家，但咧一般嘅菌咧，譬如包括呢只類鼻疽菌咧，係可以殺到嘅。以現時咧加氯嘅情況，嗱喺外國咧有啲個案咧係配水庫裏邊咧係有呢啲類鼻疽菌，就因為咧佢嗰個氯嗰度啊冇曬，即係唔知咩原因啦，係冇咗氯咧就有呢嘢出現。咁即係其實咧，亦都話到俾我哋聽咧，呢只氯我哋加咗呢個次氯酸鈉呢啲氯咧，係可以足夠係殺死到呢啲類鼻疽菌嘅。所以現時講所有嘅水嘅樣本係唔發現有呢只菌存在嘅。 OK， 我見到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咧提到話同。或許啊，同天氣熱咧，令到啲水温上升，導致配水庫水入邊嘅遊離魚氯含量下降，就令到啲病菌得以存活。呢個係咪有機會？即係氣温高係會令到水入邊嗰啲氯嘅含量係會減少，係咪會咁樣嘅？ 係呢個真嘅。 係會減到一個咩地步啊？嗰個減嘅程度係會令到啲病菌係殺唔死嘅，係咪？ 如果嗰個氯個含量啊～是跌到好低咧，係有機會；，但係跌到可能冇咯，係會有機會嘅。咁但係要現時嚟講咧，我哋唔會出現，我唔連理解，照據我理解就冇出現到呢個情況嘅。 你自己覺得今次即係暫時喺水嘅樣本就揾唔到呢一啲類鼻疽相關嘅病菌啦，但喺泥土嗰度揾到。即係未揾到，又唔代表水係真係未必係一個途徑嘛。有啲專家，譬如我見到孔凡毅教授，佢話啊，雖然配水庫嘅食水樣本係未驗到有類鼻疽嘅菌，但係相信食水仍然係最大可能係一個傳播途徑嚟嘅。咁佢就話建議暫停相關嘅配水庫，直至完成氯氣消毒咁樣。你同唔同意佢呢個講法咧？又 嗱，其實而家我哋嘅供水系統咧，照計係一個封密嘅密封嘅系統嚟噶。即係除咗我話個通風口啊，係有機會入到之外，其他係封密嘅。咁我覺得呢個時候咧，反而咧，我哋係加強去檢測呢啲配水庫嗰個氯嘅含量係咪達到一個足夠殺到類鼻疽菌嘅程度。反而好過你停咗佢啦，因為你停咗佢之後咧， 我諗水務署可能要調到啲水嚟咧，係可能有啲困難嘅。反而咧，我建議啊，係話響而家嗰深水埗啊、石結尾啊呢幾個呢、這個區裏邊嗰啲嘅配水庫，加強去檢測。譬如嚟講，可以安裝一啲嘅我哋叫魚錄嘅檢測儀器，嗰啲叫 sensor 啦。咁可以實時咧去檢測到呢、這個氯嘅含量幾多，係咪足夠，而可以發出嘅警號。如果係真係因為個氣温而導致嗰個氯嘅含量咧係跌到一個低水平嗰時咧，就可以適時咧可以加翻啲氯落去啦。 嗯，暫時都有一啲嘅措施，你先提到就話啊，係咪可以擺一啲嘅監察器睇下佢嗰啲嘅水入邊嗰個魚氯嘅含量去到點咧？咁另外，其實水務署都話有一啲額外措施係做咗，希望可以保障同埋令到啲居民安心啦。好似就係話增加咗供應深水埗區食水嘅魚氯含量啦，即係喺個氯嗰度加多啲啦。咁啊，即時安排喺配水庫嘅通風口加裝高效能空氣過濾網，同埋安排喺出水口位置咧加裝實時監察魚氯儀器。佢喺出水口嗰度已經做咗呢樣嘢噶啦。咁另外都話再加密檢驗供水系統嘅水樣本。咁你點睇呢一啲措施係咪都叫對得準咧？叫有效咧？定係都仲有啲嘢再可以做多啲嘅咧？ 我覺得呢啲係有效嘅，有效嘅。但你話再可唔可以做多啲？其實我亦都可以建議水務署考慮咧，將配水庫頂嗰啲直批咧係清除咗佢。因為咧，而家如果你話啲直批裏邊嗰啲泥土係造成一個類鼻锥嘅溫床的話咧，點解我哋唔將呢啲嘅泥土咧或者直批咧係清除佢啦？嗱，先同我講過，佢個直批咧主要有個即係隔熱啊通。隔熱的效果啫，但呢個隔熱效果是可以有其他的工程上的安排啊、設計可以做到。譬如咧，我哋可以用啲雙層通風的屋頂咧，可以做到呢個隔熱的功能，是不需要有呢啲直批喺度噶。即如果你話我有啲咁嘅細菌嘅源頭喺附近，你又做啲嘢保護佢，我覺得你真係可以考慮。點解唔將呢啲咁嘅直批清除咗佢？免至有啲細菌病菌響你嘅通風口附近滋生，而導致到入咗去配水庫裏面啲水裏面。雖然我哋有啲即係防禦措施，或者有啲氯可以殺到佢，但亦都可以考慮咧，係真係將呢啲直批咧係清除咗佢噶， 會唔會好大規模嘅呢個動作？定係譬如之前喺地盤都有用嗰啲熟石灰咧，已經可以取代到啦。 熟石灰我就覺得唔好啦。因為熟石灰咧，可能真係落咗去水裏邊，我哋飲用嗰啲水裏邊唔希望有熟石灰噶啦。因為你落咗啲菌咧，我哋話可以，我哋都隔咗佢啊，但係即係可以殺咗佢，但係熟石灰就唔好啦。 即係喺個草地嗰度，我意思係喺個泥嗰度。 系啊，即系我觉得，你如果落啲熟石灰，咁一风吹嗰阵时，经过个通风口落咗啲水里面，咁咪我哋咪人饮埋咯。咁呢度嚟讲咧，我哋冇一啲氯可以杀到啲熟石灰噶嘛。 明白。好啊，唔该晒陈朗辉，先同你倾到呢度。陈朗辉系香港水务安全学会会长，讲到而家就系话，400多个环境样本入面有30多个嚟自配水库嘅泥土样本咧，系揾到呢一啲嘅类鼻锥病菌嘅，系阳性嘅咁。點睇最新呢個情況呢？1872311，不過喺水嘅樣本入面，水庫嘅水樣本就話係冇揾到呢一啲同類鼻锥相關嘅情況嘅咁。請多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九龍西立法會議員鄭永信，早晨。 早晨啊，朱立文，早晨咁多位。 早晨，鄭永信，點睇最新呢一個進展？頭先都提到配水庫嘅一啲泥土樣本入面就揾到有呢個類鼻锥嘅一啲病菌，點睇個最新進展？ 其實一路我哋都非常之關心嘅，其實喺當區特別深水埗啊、石結尾村、白田村一帶嘅居民咧，其實一路都有好緊張呢件事嘅，因為其實琴日咧衞生防護中心出嚟公布咗啦，亦都講咗一啲嘅數字出嚟啦。但我自己覺得整體咧都未係釋除到市民嘅疑慮嘅，因為睇翻咧，其實過去一段時間咧，一個好短嘅時間咧，即係當30多宗嘅確診嘅個案裏邊咧，都有20宗咧係講緊喺深水埗嗰度附近出現嘅，即係呢個類鼻锥。咁究竟係咩嘅原因導致有啲？ 20宗嘅即係確診嘅個案咧。咁琴日我自己留意到，即係衛生防護中心啦，佢自己都話啊，可能係因為有啲泥土即係可能入到去嗰、那個。通風跟住入到去嗰啲水道又唔頂，又或者係即係因為環境嘅原因啦。咁其實我自己覺得整體咧未係釋除到公眾嘅疑慮咯。究竟係咩原因呢？因為如果佢話係因為天氣空氣變化所以導致咧即係嗰個啲菌咧係多咗咁樣。咁但係但係點解正正就喺深水埗又會特別多咧咁樣？咁所以其實咧呢一兩日咧，我哋都收到唔少居民嘅即係查詢啦，即係究竟可以點樣處理啦？咁當然，琴日即係衞生防護中心都有講到話有啲嘅工作佢哋喺度做緊。咁但係即係兩樣嘢啦，一就係即係佢而家嘅即係可能係加啲過濾各方面係咪真係可以處理得到咧？因為始終有啲好多人都會問嘅，究竟係乜嘢原因究竟係點解？係咪因為有啲人上山嗰度睇咗啲泥落咗去啊？定係咩原因係導致呢一個咧？咁呢個未解決得到嘅。第二咧就係始終咧嗰個宣傳咧或者各方面咧都係唔夠嘅。即係其實過去咧。民政處咧喺地區裏面咧，可能做咗兩三場嘅講座啦，但係可以聽嘅人咧都係好少嘅。咁但係資訊上面嘅嘢咧，即係都係好唔足夠。即係究竟啲居民究竟可以做啲乜嘢咧？可能琴日講過下，開咗啲水喉要耐啲先用喎，咁樣。咁呢啲譬如呢啲咁嘅信息，究竟係咪淨係講一兩次就足夠咧？可唔可以做多啲咧？咁另一方面，其實有啲居民都希望嘅，即係譬如有啲我哋喺個區裏面有啲係比較高危嘅群組，譬如啲老人家各方面，會唔會都係可以俾個機會佢哋？如果佢哋有需要嘅話，幫佢哋可以做驗血等等。咁我諗呢方面嘅工作，我希望政府嚟緊可以做多啲咯。 嗯，我想先了解，因為涉及到配水庫上面嘅泥土樣本啦，佢就係包括石硤尾配水庫啊、北假山配水庫等等啦。呢一啲據你了解，係咪都多居民平時會去到嘅一啲地方嚟嘅？ 係，佢嗰個石硤尾配水庫咧，二三號咧，其實主要就係我哋個成日都講嗰個禮頓山，咁咧就係喺咧石硤尾村啊、美河樓嗰度附近嘅。咁其實咧，以往咧嗰度有兩座山啦，即係主教山同加頓山。 加頓山嚟㗎嘛？係 啊係啊，都多居民上去嘅、因為嗰度咧即係都係神運嘅地方啦咁樣。咁之前主教山嗰度就相對少咗，咁但係加頓山其實都每朝早都有人上去。當然個配水庫係封嘅，咁、但係即係你周邊嘅環境係咪都係會其中一樣嘢咧？咁而家我哋就有時都會講話其實揾到嗰幾個四五宗嘅個案，可唔可以都抄下係相同有類近嘅，係咪都可以再抽絲摸繭下，係咪即係呢啲有冇共同嘅原因係令到佢哋會上去，可能係都係會感染得到咧？咁呢啲就係而家我諗居民其中一個最主要嘅，成日都覺得就係佢哋係咪喺啲上山嘅時候啲泥土嗰度而感染嘅咯？ 你自己接觸啲居民有冇話聽到，即係因為知道嗰度泥土係真係驗到有類鼻疽相關呢啲菌啊，咁就都減少去呢啲地方咧呢段時間都。 有與無之間，所以咧就係我自己勸啦，我都鼓勵啲居民咧，儘量呢排都唔好上去啦。但係即係其實就譬如山上面，而家我嘅理解就咩都冇嘅，即係政府啲宣傳啊，各方面都冇嘅。咁所以咧，即係都係一樣係都有幾多人上去嘅咯。咁呢個就係即係唔係咁理想嘅，當然啦。咁當然我哋都有講過話即係究竟喺山上面係咪有啲工作可以處理咧？即係頭先我都聽到阿專家講過，如果配熟石灰可能未必係好合適嘅，咁係咪有其他嘅方法都可以做，或者係即係多啲指示牌，你唔好話去到封山啦，即係都等居民知道下，或者有啲工作都做下，等大家都知道，即係個山上邊咧都有少少風險喺度咯。 你自己覺得頭先話宣傳嗰啲做得唔夠啦，你覺得喺宣傳除咗話即係個力度唔夠之外，喺啲內容上面仲可以即係街坊最需要知啲乜嘢係俾佢哋知多啲嘅咧咁？ 我其實大家都唔希望咧，再有一啲即係新嘅病菌爆發嘅。咁你其實但係咧，其實啲資訊性嘅嘢咧，我覺得係應該有責任咧，係俾居民知道嘅。即係可能政府有時會覺得會唔會又引發恐慌？但係我覺得其實已經去到呢個時候，應該俾多啲資訊佢哋知道咯。咁譬如好似琴日咁樣講，我相信咧，即係好多對於好多居民嚟講，衞生防護中心講嗰啲提議建議其實咧。居民是未聽到的，咁我覺得即係可唔可以真係透過政府、透過民政事務處喺個地區裏面做多啲嘅教育宣傳啊？即係唔好淨係話搞講座啊，可唔可以透過啲流動宣傳車？我哋自己都派啲宣傳車喺個街道度播啊，又或者派一啲嘅電話嘅熱線，又或者咧開個站，即係可能有啲嘅查詢可以喺嗰度查詢嘅，咁都好嘅。即係呢啲全部都可以即係增加啲諮詢，等到大家都可以知道多啲、問多啲。咁樣咯，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頭先講緊啦，如果係一啲嘅

深水埗区配水库32个泥土样本带类鼻锥菌，新增5245宗确诊，多10名患者离世。联储局再加息 0.75 厘，本港多家银行上调最优惠利率。南韩指北韩发射弹道导弹，美韩延长联合军演回应。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关于类鼻锥的情况，我先就讲到咁啊，最新的进展都系话未能够暂时未能够确定到嗰个传播途径啦。卫生防护中心咧都提到话冇证据咧证实咧个案同相关嘅配水库提供嘅自来水有关。不过见到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咧都提醒啲居民啊，朝早咧系开水喉嗰阵咧，等头一分钟咧都系有得啲食水咧排走先，唔好直接咧就系攞嚟饮啊或者漱口等等嘅咁。咁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关于类鼻锥嘅个案，尤其是喺深水埗区咧，有多宗嘅涉及到类鼻锥嘅个案嘅患者喺度住。另外想同大家咧讲系有关于一个吸烟方面嘅议题。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咧早前就提到，日前同医卫局局长卢颂茂会面嘅时候咧，曾经讨论到咧系仿效新西兰咧等地咧系订立无烟世代法案，即系话禁止向指定年份后出世嘅人咧系卖烟草嘅。以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嘅倡议嚟讲咧，就系2009年或者之后出世嘅人咧，就希望可以建议系列入上述嘅規定，即係話09年或者之後出世嘅人咧，成年之後咧就都唔可以咧係買一啲嘅煙草產品等等嘅。你同唔同意呢個做法咧？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施政報告嚟講咧，政府都有提到話，出年年初咧就會進一步做控煙工作嘅諮詢嘅公眾啊。呢一方面你自己又覺得可以諮詢內容係點咧？而家喺上年嚟講嘅數字，吸煙率就係9.5%嘅，就係首次跌到落單位數。2025年政府希望咧吸煙率係進一步落到去7.8%。1872311，歡迎大家打嚟。電話旁邊請你一位嘉賓啊，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汤修齐。头先系咪好似我所讲，因为根据报道所讲嘅，因为话你就有同到政府嘅官员会面，提到有关于控烟嘅工作啦，系咪都有倾到一啲未来控烟嘅方向？ 系啊，其实我哋委员会咧一路都同埋医卫局咧保持好紧密嘅联系咧，我哋一路有好多嘅控烟加强控烟政策嘅倡议咧系俾医卫局嘅，咁其中一个咧就系觉得我哋要达到喺2025年达到7.8% 嘅吸烟率或以下嘅话咧，其中一个有效嘅方法，我哋觉得系应该系明年嘅大幅增加烟草税啦。咁另一个咧，我哋我同埋局长倡议嘅咧，亦都系可以考虑呢一个无烟世代就即系喺某个年份出世之后嘅人，成年之后咧都唔能够买烟啦，因为烟草产品咧系真系对所有人有害嘅。咁而而家吸紧烟嘅人士咧，我哋尽量去到提供免费戒烟服务去帮佢哋戒烟啦。但系青年人咧，我哋真系希望截龙个意思就系青年人咧唔好加入吸烟人士嘅行列。 某一个年份之后出世嘅人就唔可以买烟。你提倡嘅定系政府主动提嘅？其实 呢个系我哋委员会向医卫局提倡好多呢个控烟政策嘅加强控烟政策嘅其中一个重要嘅议题嚟噶咯。 咁政府嘅反应系点啊？系真系会研究佢点做啊？定系佢个即时嘅反应系点样咧？会 即时嘅反应就系、是、政府嘅反应就系呢一个会系其中一个可以考虑嘅方案啦。同埋我哋知道咧，施政报告咧亦都系提出咗咧喺明年初咧系政府会做一个控烟政策嘅呢一个公众咨询嘅。咁我哋亦都系向政府倡议咧呢个无烟世代呢一个倡议咧系喺呢个公众咨询里面，希望都可以系一个重要嘅部分咯。咁我哋亦都系有一啲论据嘅支持嘅，因为根据香港大学嘅意见调查咧，其实超过50%嘅受访者咧，亦都系支持咧系禁止喺某一个年份喺香港嘅某一个年份出世嘅市民咧系终身唔可以买烟噶咯。 我想搞清楚先，因为你讲嘅呢个无烟世代咧，系咪即系讲紧就系话？報道所講啊，2009年或者之後出世嘅人咧，你哋就希望係唔可以喺成年之後買煙啦，係咪咁咧？同埋點解定喺2009年咧？同埋係咪就係到佢2009年出世呢班人，到佢18歲成年嗰陣先至實施呢個做法咧？ 我哋呢個係我哋委員會個倡議嚟嘅。那個計法咧就係、2009年出世嘅市民咧，去到2027年嘅時候咧，就啱啱18歲嘅。咁而家香港合法買煙嘅年齡咧，應該就係18歲。咁2027年咧，亦都係本屆政府五年任期嘅最後一年啦。咁我哋而今年咧，亦都係香港開始實施控煙政策40周年嘅一個里程碑啦。咁所以我哋委員會咧覺得喺香港實施控煙政策40周年呢個里程碑，我哋都有一個願景咧，就希望喺2027年，即係今屆政府嘅任期裏面咧，都能夠實施無煙世代呢個倡議咯。 覺唔覺得呢、這個做法可能相對有啲進取，或者社會上面要有一個共識都唔容易 啊？這個我哋委員會咧係會盡量係去到做公眾教育咧，以及盡量去到凝聚嘅社會上嘅共識。咁但係我哋亦都喺過去嗰幾年嘅調查裏面咧，亦都係有一啲鼓舞嘅情況，發現就係、是、所有嘅家長，絕大部分嘅家長啦，以及所有嘅學校啦，所有嘅教師啦、校長咧，都係支持加強控煙政策，同埋支持唔俾年輕人加入吸煙人士嘅行列嘅。咁我有一位戒煙成功嘅人士同我講，佢吸過電子煙，亦都吸過傳統煙嘅。咁但係佢係有一仔女，佢話佢自己衰，佢都唔想自己嘅仔女衰，所以都係加入咗戒煙人士行列，亦都係唔想自己嘅子女吸煙。咁呢啲係一啲鼓舞嘅情況咯。 但係呢個係問家長係嘛？即係其他成年人有冇？即係整體成個社會都要有共識㗎嘛？呢樣嘢係咪？ 喺呢個整體社會都有共識，咁但係我自己咧亦都覺得咧，即係好，我哋訪問過好多個成年人咧，即係吸煙係佢哋嘅選擇，而且咧香港咧而家大部分嘅吸煙者咧都係喺個比較年紀大嘅群組咧，係50到70歲或者以上嘅一個群組裏面嘅。咁我相信咧，即係絕大部分嘅呢啲吸煙者咧，即係佢哋做自己選擇之餘嘅話咧，佢哋都會同意其實年輕人係唔應該加入吸入呢一啲係吸入呢啲有害物品嘅行列咯。 嗯，我想搞清楚咧，譬如話即係當係09年啦，你哋嘅建議09年或者之後出世嘅人咧，就到成年嗰陣18歲嗰陣2027年就唔可以買煙。即係換句説話講，如果有一個人係早過呢個09年嘅年份出世，佢嘅朋友嚟嘅，佢係親戚嚟嘅，如果真係買煙又俾佢吸食呢啲香煙係可以嘅，只不過佢哋唔可以買啫，係咪咁樣意思？你哋嘅建議是 這樣？而家你講嗰個講法咧，係暫時都係我哋嘅諗法嚟嘅，因為我哋個倡議咧都係。因為都係需要凝聚社會共識啦，都唔喺呢而家呢個情況咧，都係唔希望係定得係太過緊，太過呢啲罰則咧，令到社會人士可能個反彈係會比較大。但我自己相信咧，絕大部分香港嘅市民都係奉公守法，只要我哋個立法原意係解釋得清楚嘅話，同我哋公眾教育做得好嘅話咧，其實我相信咧，大部分市民咧即係佢哋係。即係一個比較年紀大嘅話咧，都唔會隨便買煙，係俾一啲俾自己年紀細而係佢哋唔應該買煙嘅人士嘅咯。 即係講到話某一個年份之後出世嘅人，就算成年都唔可以買煙，咁即係另一方嘅意見都會提到，會唔會都干預一啲個人嘅選擇，尤其是一啲成年人嘅選擇權咧？有立法會議員亦都提到，就話應該俾成年人有一個選擇權利，而唔應該政府係規劃曬佢哋嘅人生，就認為如果規定個別嘅年齡層人士咧係唔準係吸煙啦，佢就唔准吸煙啦。其實應該你哋唔准買煙啦。這個做法係比較極端嘅咁。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咧？會唔會都干涉到一啲成年人即係、就是、對個人選擇嘅權利咧？叫做 我諗我會兩個角度去睇咧。第一咧就係、是吸煙咧係會引起癌症啊、心臟病啊好多嘅疾病咧，大家都知道。而最終咧，大部分嘅情況之下都係香港嘅公共醫療嘅系統去到埋單嘅。咁喺疫情裏面咧，我哋都睇到咧，即係公共醫療系統咧，即係真係個負荷係好大，亦都係有機會爆煲嘅。即係我哋真係唔想咧，即係吸煙人口咧係會繼續延續落去咧，令到香港嘅公共醫療系統係受到壓力啦。第二咧，我哋睇翻2016年咧，當時食物衛生局俾立法會嘅文件裏面亦都好清楚講咗咧，喺而家世代裏面嘅道德標準以及公共衛生嘅標準咧， 其實煙草產品呢是絕對不應該可以容許在香港出售的，只不過是因為煙草產品已經在香港和全世界呢是出現了超過100年，咁對一啲已經係成為咗吸煙人士或者有煙癮嘅人士嚟講，我哋真係需要時間去處理同埋提供免費戒煙服務俾佢哋。但係我哋真係咧就係、是、唔應該係俾年青人去到加入呢個吸煙人士嘅行列嘅咯。 嗯，整体来讲，施政报告都提出一个绩效指标 KPI， 就是2025年之内咧，将吸烟率咧由而家9.5%啦，即系上年个最新数字，就去到7.8%，就再下降一啲咁。你觉得两年到啦，或者两年半到做到呢一个嘅目标嘅难度高唔高，或者仲需唔需要其他嘅措施配合咧？ 我覺得香港咧係有條件，我亦都係有信心咧，係喺兩年之內咧可以做到 7.8% 或者以下嘅吸煙率。但係咧，控煙政策咧就係不進不退嘅，咁所以其實政府咧係要繼續推行同埋加強有效嘅控煙政策。咁我哋所以我哋同埋衛生局咧，亦都係提議咗最有效單一加強控煙嘅政策咧，就係、是、大幅增加煙草税，因為香港已經喺過去11年係冇增加過煙草税。而香港而家煙草產品個可負擔率咧，全世界嚟講咧係比一個比較可以負擔嘅地方。咁樣但係世界衛生組織咧，亦都係鼓勵世界國家咧係要用煙草税、煙草價格咧，真係呢一個係一個單一最有效鼓勵戒煙嘅方式。咁除咗我哋控煙亦都係要多管齊下嘅，好似我哋亦都係倡議所有嘅巴士站啦、室外地方盡量係增加呢、這、一個非吸煙區，減低二手煙對於市民嘅禍害等等咁樣，我哋都係需要去做嘅，先至可以能夠逐步再降低個吸煙率嘅咯。 成日話加煙税會唔會就令到啲煙民轉去走私煙啊？即係反而其實就未必真係減低到個吸煙率啊。另外有啲講法就話好多時候加完煙税之後，其實可能好短暫嘅個效果，可能兩三年到咧嗰個煙民嘅數字亦都會係上升翻嘅咁。點睇呢啲講法？ 首先咧喺世界好多地啲國家咧加煙税咧，其實佢哋係持續加煙税嘅。好似喺澳洲嗰度咧，其實佢已經立咗法咧，每年係增加12.5% 嘅煙税，咁樣令到煙民咧係真係知道咧個煙嘅價不斷食煙咧個煙個價格係會上升，鼓勵佢哋去到戒煙。戒煙嘅，咁而咧。對付呢一個走私最有效嘅方法咧，就係政府嘅有效執法。咁我哋委員會咧，其實同埋海關咧亦都係保持好密切嘅聯繫。咁我哋知道咧，海關咧係對呢、這個打擊呢個私煙咧，其實都係不遺餘力。咁而我哋亦都知道咧，絕大部分嘅市民都係奉公守法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啲走私嘅情況咧，其實係一個。可控同埋政府係可以有效執法嘅咯。 OK， 好啊，唔該曬湯修齊，同你傾到呢度。湯修齊係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提到佢哋嘅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咧，其中一個建議咧就係話，係咪可以仿效一啲嘅地方咧，訂立無煙世代法案，就禁止喺指定年份之後出世嘅人咧係買煙草嘅咁。其中佢哋委員會嚟講就係建議2009年或者之後出世嘅人士咧都可以係。即係唔可以再係買煙草啦！這個做法，這個有個咁嘅建議嘅。你自己點睇？18723111872311。電話旁邊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早晨。 早晨。 邵家輝，點睇？頭先湯修提到嘅呢個建議咧，2009年或者之後出世嘅人唔可以喺成年之後都唔可以買煙，即係話2027年起佢18歲啦，佢哋本港就可以慢慢成為一個叫做無煙世代啦。咁點睇呢個講法咧？ 第一，我先表明我自己嘅立場啦，我自己冇吸煙嘅，所以我一路都係覺得其實嗰啲吸煙嘅朋友，我都建議佢哋唔好吸煙，就戒煙，尤其未食煙嗰啲都唔好食嘅。Okay? 不過香港仲係一個自由嘅社會嚟嘅，咁成年人咧其實應該有自己嘅選擇權嘅，咁我哋唔應該規劃曬所有人佢自己嘅興趣嘅。咁而吸煙嘅話咧，喺全世界過去啲人就覺得喂，有咩地方係？唔俾賣煙嘅咧，其實全世界只係得一個地方，就過去就叫不丹嘅。咁而絕大部分全部地方其實都可以食煙嘅。我哋香港要行到去咁一個咁極端嘅情況嘅話咧，咁我覺得其實係未必係理想嘅。甚至乎，如果今日你上網去睇翻咧，頭先我所講唯一一個國家叫做唔俾賣煙嘅不丹嘅話咧， 其實啱啱過去嘅時間咧，佢哋已經決定翻咧係開始俾翻人買啦。過去17年咧，佢哋唔俾人買，咁但係黑煙嘅市場咧繼續充斥住佢哋自己嘅地方，甚至乎嗰啲黑煙裏邊嗰啲產品嘅話咧，其實係一啲唔健康嘅產品嚟嘅。所以經過咁耐驗證之後咧，佢啱啱先至決定翻俾啲人而家係賣翻煙，甚至乎100% 嘅煙税話咧，其實嗰啲係減免嘅。 嗯，但讲到即系成日都话啊，系咪要去到烟草中局呢？咁如果要去到烟草中局，有呢一个嘅措施，某一个年龄一啲年轻啲人士，就算成年咗之后唔可以买烟，系咪一个最有效嘅方法呢？又 正如我所讲，其实每一个人，我觉得一个成年人其实佢应该有自由嘅。一个未够18岁嘅小朋友，当然佢未曾有自己独立，我哋认为未曾有足够嘅成熟嘅思想嘅时候，我哋要协助佢哋去选择啲产品啦，系咪嗱？吸煙對於香港對於人嘅健康係好定係唔好，我相信都唔使介紹啦。絕大部分人香港其實都明白嘅。咁但係點解啲人其實都會有一部分人、少部分人選擇食煙呢？咁佢一定係有佢自己嘅利與弊喺裏面去取捨嘅，係咪？咁而香港嘅吸煙率嘅話咧，喺一個發達嘅城市嘅國家嚟講，差唔多係全世界最低嘅啦。而過去你可以見到個吸煙率一路係向下降滑咧，即係我頭先聽到頭先嗰位嘅嘉賓所講嘅，對於醫療系統嘅話，其實過去呢幾十年嘅話，其實我哋對於個醫療系統話，咁如果我哋嘅人口吸煙係人越嚟越多嘅話，個系統咪越嚟越多，但係我哋吸煙嘅人口其實係越嚟越低嘛，甚至乎我哋全世界已經係最低嘅一個發達城市嘅地方嚟㗎啦。咁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我哋係咪都要將一個人嘅選擇權同埋佢嘅自由度，其實我哋都要控制佢咧。嗱，一啲唔好嘅行為或者活動話，其實仲有好多嘅。有啲人覺得夜晚去卡拉 OK 唱歌飲酒係咪一個係健康嘅活動咧？係咪？甚至乎啲人喺度打麻雀係咪健康？有啲人打遊戲機、電競其實係咪健康咧？係咪應該淨係做多啲運動？係咪淨係睇圖書館？係咪其實應該淨係咁？咁啊，人其實有娛樂，佢自己有自己嘅選擇權啊嘛。系咪佢？你只要讲俾你听个利与弊，其实一个成年人咁佢自己去选择，佢觉得我唱歌或者我可以轻松啲，我饮酒饮少少酒，我觉得我开心啲，咁我听日可能唔使翻工，我自己有选择权。你要全部都要禁晒，咁我觉得其实个大方向咧，即系唔好叫全部禁晒啦，你全部都妖魔化晒佢哋咧，咁我觉得其实一个香港奉行一个自由。是咪啊？多元同埋包容嘅社會咧，係背道而馳咯。 OK， 咁咧，施政報告其實都提到呢個 KPI 啦，話2025年內咧，將個吸煙率將由9.5再落到係7.8。如果係以現行嘅措施，能唔能夠達到政府呢一個 KPI 咧？係咪都真係要做多啲咧？例如加煙税等等。 政府當然希望少啲人食煙，其實對於啲人嘅身體好啲嘅大方向其實係冇錯嘅。咁嗱，過去其實都做得好好。如果唔係嘅話，大家都而家我哋香港都唔係全世界差唔多係最低嘅吸煙地方啦。咁佢哋可以繼續做多啲宣傳，等多啲人去明白。咁個吸煙率其實自然慢慢都會去調整嘅。咁嗱，甚至乎其實煙税咧呢幾年其實都冇加過，係咪？咁嗱，我覺得其實你隨住要通脹，咁其實通脹都升，煙草税唔加咧，咁其實你隨住通脹去加，我相信其實都係一個合理嘅情況嘅現象俾啲人睇嘅，係咪？你幾年唔加煙税，係咪？咁等等呢啲其實都可能會令到嗰個嘅吸煙率咧，其實慢慢去調升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你要好大幅去加個煙税，加到喂100蚊一包，甚至有啲人講係200蚊一包，咁你就等於對住一啲咧基層嘅人士歧視佢哋。嗰啲富人嘅話咧，有錢人佢冇所謂，可以照食。咁你基層人士嘅話咧，咁你冇乜錢嘅，咁你唔好食啦。咁呢個又係一個唔健康嘅現象嚟噶嘛，係咪？ 嗯，整體嚟講，先至報告話出年會就住控煙工作諮詢公眾嘅，你覺得可以係點樣咧？ 啊，逢真呢一類即係大部分人其實係冇做。而一啲小部分人、小眾嘅人係有做嘅，你諮詢公眾嘅話，其實結果話你都可以預示到㗎啦。香港其實10個人裏面9個以上其實都唔食煙嘅，係咪？咁嗱，你諮詢公眾咁可以聽嘅，即係用咗相信都有一個參考嘅指數，係咪？咁但係唔係話等於我大部分人就同意，咁小部分人我哋就以後我哋都唔俾佢啦。咁好似話同性戀嘅，咁我哋咪禁啊？系咪？咁一啲小众嘅人，其实我哋都可以尊重佢哋本身佢自己嘅选择权噶嘛。 OK， 好啊，唔该晒邵家辉，先同你倾到呢度。邵家辉系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咁另外咧，见到有长远烟草政策关注组召集人卢启律咧都打上嚟。早晨， 早晨。 系，请讲，系咪都关注到呢、這、一个即系某个年龄出世，唔系某个年份出世之后嘅人到成年唔可以买烟呢一个嘅建议有啲睇法嘅？ 都有关注。 请讲，请讲，系。 系，先多谢邵家辉议员咁中道嘅意见先啦，第一件事就 咁另外就係頭先所講啦，阿湯秋齊先生又講過話加煙税先啦。咁嗰度咧，其實我唔太認同呢個大幅增加煙税嘅建議嘅，其實咁、因為咧近年香港即係私煙都非常嚴重啦，咁加埋疫情嗰個對經濟影響咧，其實呢個情況之下，咁大幅加煙税咧，係只會令到更加多嘅煙民咧轉投呢啲地下市場，咁根本就係冇幫助到煙民去戒煙嘅。咁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咁樣去建議去大幅加税，其實不但只冇辦法即係幫助到降低你吸煙率啦，反而會更加會助長呢個私煙問題啦。但係 佢頭先話會持續加嘅，其實就唔係加一次咁樣。如果持續加，咪有效啲咧？又 其實都唔係有效噶啦，其實因為始終咁我哋都認為咧，即係而家階段政府最重要控煙工作，其實係打擊私煙咯。咁亦都係要呼籲去制定性一啲即係更加務實嘅煙税政策啦嘅策略啦。咁包括考慮實際嘅情況，例如經濟而家正在復甦啦。咁喺毫無根據底下，漫天即係慢慢咁樣每一次咁加幅，其實都係冇幫助嘅。係啦。咁加埋就係話佢有講過話，即係澳洲嗰邊有啲政策係又係控煙啦。其實紐西蘭係已經有全面嘅控煙藍圖嘅。咁同時亦都採取一啲好理性亦都好創新嘅政策啦。咁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佢哋建議 話，因為時間差唔多，頭先就最主要講到話加煙税嗰點，你哋唔同意。頭先另外都另一個建議就係某個年份嘅出世嘅人士成年之後咧，唔可以買煙。呢個再轉頭揾你再傾啊嘛。 呢個 好。 率升至逼近三厘的水平，创2008年之后近14年的新高。如果以每500万元的贷款额25年的还款期计算，每个月供款就会由23,002元增加到去23,646元，即是加了644元。如果以1000万的楼价最高九成按揭来计算，全期的利息就会增加348,000元。经济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美国加息持续冲击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天出席金融峰会的时候，向市场大派定心丸，指目前全球经济前景和投资环境面对极端挑战下，虽然港股有较大波动，但是经深入分析之后，认为无需担心，强调香港已经建立系统跨市场监察风险，目前未见任何警号。同时陈茂波亦都警告大鳄，不要趁乱兴风作浪，直言同港元对赌必输。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为检疫安排解话，他说自己所得到的防疫检疫待遇同所有市民一视同仁，绝无特殊安排。政府在前晚在接近午夜时分发稿，指陈茂波在星期二抵港之后，在机场的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但是 CT 值处于康复个案的范围之内，无需隔离，亦都不受红码的限制。医务卫生局昨日举行疫情记者会，多次被追问陈茂波核酸检测 CT 值是多少，以及多少才会被界定为康复个案。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拒绝透露数据，他只是说每宗个案独特，要视乎回港日子、检测结果、病征等作全盘考虑。星岛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本港昨日新增5245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416宗输入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分析显示，过去一个星期本地个案呈下降趋势，但输入个案轻微上升。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表示，如果新增个案和重症都下降，就有更大空间放宽到零加零。疫苗接种是本港防疫政策重要一环，政府宣布伏必泰幼儿配方新冠疫苗预计今日运抵香港，下星期起为6个月大到5岁的幼儿接种。大公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夺命类被追肆虐深水埗区，卫生署联同香港大学的团队早前在区内采集环境样本，追踪病毒源头。昨日公布经检取471个环境样本化验，发现38个带有类被锥白黑氏菌，当中32个都是属于配水库泥土样本。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昨日朝早在台风尼格过境之后再巡视配水库，并且向居民和水务处提出四点建议，当中包括区内的居民应该避免使用每朝早头一分钟的食水来刷牙洗面冲凉或者直接饮用。东方日报报道。 信報報導，特首李家超第一份的施政報告提出，明年初就進一步推展控煙諮詢公眾，目標2025年將吸煙率降低到 7.8%。 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昨天表示，早前與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會面的時候，他主動提及考慮仿效新西蘭的做法，委員會倡議將2009年後出生的人士定為無煙世代，即是2027年起當時18歲或者以下人士終身禁買煙，令社會最後成為無煙城市。有煙民指限制不公平，關注組織認為應該先從教育方面入手。信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的網上版社評說，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返港之後獲得評定為康復個案，不具傳染性，無需隔離。當局強調類似的個案過去一個月有幾百宗，不涉及任何特權。社評說，現實是一般公眾之前根本不知道有這項安排，反映政府解釋政策明顯不足。作為重要官員，即使是康復沒有傳染性，亦都應該提高透明度，避免外界猜測。明報網上版社評。 經濟日報的社評，美國聯儲局連續第四次加息 0.75 厘，本港多家大型銀行昨日超乎預期地重手加息，恐怕有礙經濟企穩復甦，對息口特別敏感的樓市當前尤其疲弱，上至庫房稅收，下至個人消費同樣受挫。社評說，政府需要密切監察走勢，適時調整逆周期措施，緩減經濟所受的衝擊。經濟日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說，美國加息 0.75 厘，本港金管局已經按既定機制上調貼現窗基本利率，股市樓市亦都難免受累。社評說，香港經濟根基深厚，又有國家的堅定支持，試圖對賭港元的投機者必輸無疑。香港應該發揮好連接世界和內地的雙向橋梁作用，進一步增強金融競爭力。文匯報社評。 《東方日報》社論說，追蹤類鼻疽爆發有突破進展，當局表示在32個配水庫泥土樣本中，有6個在細菌培植同樣找到導致類鼻疽的白黑氏菌，當中4個的基因分析與深水埗群組病人基因相似，至今沒有發現配水庫裡面有滲漏，當局已經在通風口取樣等候化驗。政論說，新冠疫情未消，再逢類鼻疽爆發令人不安。《東方日報》政論。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交通意外事故。在九龙的蝴蝶谷道，蝴蝶谷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熟食市场对开有意外，咁啊而家咧呈祥道啦，同埋长沙环道都系受到影响嘅。呈祥道去荃湾龙尾塞到大窝坪。长沙环道去旺角咧，龙尾就去到葵涌道近住马嘉烈医院嘅。由于蝴蝶谷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熟食市场对开有意外，咁现时呈祥道同埋长沙环道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啊，塞紧车嘅朋友忍耐一下，或者试下改路行啦。而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凤舞街、黄大仙凤舞街嗰度啊，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多车啲啦。龙尾就去到钻石山附近。隧道方面，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出口去中环方向比较多车，因为之前出口嗰度前一啲近住消防局附近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咁但系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出口去中环较为多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就分别塞到去落山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喺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博康村，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近住单车馆附近。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现在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一路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那里是多车的。至于新界啦，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新墟去到这个元朗公路福亨村段仲是繁忙。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龙门路交汇处亦都是多车，龙尾到高尔夫球中心附近。而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祖尧村至到丽景村嗰段咧，而家都系多车嘅。仲有就系呢个大埔公路去九龙啦，沙田市中心至到马场段就多车嘅。后一啲嘅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同埋去呢个大老山隧道支路嗰度咧，而家都系多车噶。 仲有就系梅树坑嗰段嘅吐露港公路去九龙都系交通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黄泥涌道马会大楼去跑马地。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灵一点地区医疗系列，每集介绍不同地区的康健中心和康健站。 中心有跨专业团队为会员进行健康风险评估，安排合适的健康教育，提供个人化健康服务。 想了解当区的地区康健中心有什么服务，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入面的地区医疗系列啦。 地区康健中心， 健康齐掌握。 行政长官发表了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勾画未来五年愿景，带领社会破樽颈，增动能，解民困，迎机遇，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施政更贴近民意，以结果为目标，抢人才，抢企业，推动金融、创科、文艺创意产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升竞争力，提速提量建屋，持续造地，建立储备，优化教育，令青年有多元发展，壮大人才库，推动基层医疗，重预防，早治疗，强化扶老护幼助弱，清洁美化使用，推动绿色生活，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这份是属于市民的施政报告。 2022年11月4日，深水埗区配水库32个泥土样本带类鼻锥菌，新增5245宗确诊，多10名患者离世。联储局再加息0.75厘，本港多家银行上调最优惠利率。南韩指北韩发射弹道导弹，美韩延长联合军演回应。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首先同到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倾啊，佢就提到早前同政府会面嘅时候啦，讲到话系咪可以参考其他地方订立无烟世代法案，即系话禁止向指定年份之后出世嘅人咧系售卖烟草咧，咁以吸烟与健康委员会嚟讲咧，就系话定喺2009年，佢哋建议啊2009年买之后出世嘅人咧，即使成年都唔可以买到烟草嘅咁。头先咧卢启律咧就打上嚟嘅，卢启律咧就系长远烟草政策关注组召集人嚟噶，继续同你倾先。早晨， 早晨，早晨。 头先提到呢一个某一个年份出世嘅人，成年之后都唔可以买到烟啦。你哋呢个睇法系点样嘅？ 系佢哋话即佢哋建议政府效仿新西兰啦，推呢个无烟世代咧。但系新西兰其实冇禁售呢啲电子烟或者加热烟嘅，其实。咁、因为新西兰佢哋的确系将会禁止，即系将会禁止指向指定年份出生嘅人咧，就禁售傳統煙，但係前提係佢哋有全面嘅監控藍圖啦，咁亦都有俾成年嘅煙民有選擇新型嘅煙草產品去做代替品嘅，咁亦都係更認同呢啲新型嘅產品喺宏觀嘅控煙力底下嘅減害啦，同埋呢個替代嘅潛力，咁俾呢啲嗰啲煙民咧就可以有一個選擇嘅權利啦。呢個係即係叫人性化嘅。咁其中新西蘭嘅衛生部亦都引述啲專家指出咧，就電子煙產品並非全無害，但係咧危害就遠比傳統煙低嘅。咁亦都引述研究指導咧，指出喺配合呢個戒煙療程之下咧，電子煙產品係有助吸煙者戒煙嘅。咁所以話佢哋話效仿新西蘭嘅即係呢個無煙世代，只係效仿一部分，唔係效仿佢哋即係新西蘭成個控煙藍圖咯。 Okay, 咁其实系比较系唔系咁人性化，同埋比较系我哋叫做咩？嗰啲叫做即系叫毒，即系 去话晒事咁样咯，叫做。 OK， 明白，好，唔该晒卢启律同你倾到呢度，咁啊回应咗佢哋就主要着眼于系咪有一个选择权喺度呢一个嘅睇法嘅。卢启律咧系长远烟草政策关注组召集人嚟嘅，咁烟草嘅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啦，系咪根据呢个建议所讲，你赞唔赞同咧？某一个年份之后出世嘅人士，成年之后都唔可以可以合法系买烟嘅咧？咁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或者有冇其他喺烟草方面嘅政策，你哋点睇咧？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讲下。较早之前谈过有关于类鼻锥的，咁啊，卫生防护中心啦都话喺深水埗区内嘅配水库揾到一啲泥土样本30几个验到有类鼻锥嘅病菌，咁啊而配水库入边嘅食水样本咧37个咧都系阴性嘅，就冇揾到呢啲病菌嘅。请呢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医生，早晨。 系早晨，张乐文。 早晨，何柏良医生，点睇而家最新呢一个发展？因为袁国勇教授就提到即系出咗呢个嘅32个阳性样本嘅泥土样本系有呢一个类鼻锥嘅病菌啦。咁佢都话巡视咗配水库嘅时候咧，系有发现到有一啲用嚟做平衡内外气压嘅通风口，就估计其中一个感染途径咧，会唔会系啲泥土嘅病菌通过个通风口咧抽入去嗰个配水库入边，增加一个感染风险咧？咁你自己估计嘅途径会唔会可能系咁样？ 其實成件事件咧，就因為啱啱而家呢啲喺泥土裏面咧種到個細菌出嚟咧，有個基因圖譜嘅分析啦。咁根據嗰個基因圖譜嘅分析咧，就喺深水埗裏面咧，就嗰啲病人嘅個案咧，嗰啲感染細菌嘅基因圖譜咧，就同喺配水庫泥土裏面揾到嗰啲咧，就高度同源啦。咁、那個意思即係話咧，嗰、那個基因分析顯示咧，就佢哋之間咧有一定關係。咁所以成個事件咧就有咗呢個可以話係突破性嘅發展啦。咁就對嗰個傳播途徑咧就會掌握得多咗啦。嗱，有幾點咧，我想特別提出咧，就大家去睇今次嘅事件啦。首先咧就衞生防護中心就曾經做過咧，就今年同埋舊年咧，就有培植到病人嗰度培植到出嚟嘅細菌咧，一啲基因圖譜嘅分析啦。咁同而家近期喺深水埗嗰個嘅群組啦，因為佢哋相關噶嘛，就都係喺基因層面相關嘅個案咧，其實喺舊年已經係有。咁即係話咧，就呢一個嘅傳播鏈咧。相關呢個群組咧，就比較大機會咧，就唔係話今年夏天咧先至開始，可能一年前咧就已經係開始噶啦。嗱，第二個方向咧就係呢啲嘅個案咧，咁你睇到到目前為止咧，今年34宗啦，就20宗咧住喺深水埗啦。咁呢啲嘅個案咧就集中喺8月之後咧就出現，咁到今天咧就最後。衞生防護中心公布有個案係嚟自深水埗嘅咧，就佢發病嘅日期咧係10月8號。咁如果睇翻類鼻锥病，佢嗰個潛伏期咧一般係2-3個星期啦。咁即係話咧，嗰、那個最後一宗嘅個案咧，比較大機會咧9月尾或者係10月初嘅時間啦，多數係9月尾嘅時候咧就受到感染啦。咁即係咧，而家呢一輪嘅傳播咧，應該就觀察咗1個月咧。暫時係停咗，咁我相信咧係同嗰個氣温啊，或者係打風有關。今年嘅8月咧，睇翻天文台嗰個嘅分析咧，就係、是、喺近年嚟講咧，嗰、那個月份咧係特別熱嘅。咁亦都落雨量係比較多啦。咁加埋咧就8月有2個颱風，就木蘭同埋馬鞍。咁馬鞍咧就8月24號仲打爆個風球。咁所以我估計呢啲氣候嘅因素咧，都同喺8月之後咧就引致。有深水埗呢個群組裏面出現咧，有一定嘅關係。 Okay. 還有一方面咧，就係嗰個嘅群組啦。咁其實由8月啦，即今年呢一輪嘅群組8月開始啦。咁我哋因為佢未係一個法律要呈報嘅傳染病啦，就去到10月中嘅時候咧，就醫管局其中一個聯網通知衞生防護中心咧，咁先至知道咧就出咗事。咁所以咧就應該吸取呢個教訓咧，盡快。將佢列做法例要呈報嘅傳染病咧，就縮短。喺將來再有群組出現咧，就唔會再 需要等個幾兩個月咧，先至進行調查咯。 嗯，但關鍵就係點解喺嗰個即係種菌出嚟嗰個嘅病菌嗰個基因嗰度啦，同嗰個嘅病人即係泥土同埋個病人嗰個基因係非常之相似，但係就喺水入邊就揾唔到，喺啲泥土入邊就揾到，即係究竟中間嗰個關係係點咧？個傳播途徑係點咧？你自己有啲咩睇法咧？呢個 嗱，其實經食水傳播咧，就即係污染咗食水傳播咧，就係其中一個可能性啦。 嗯， 咁嗰、那個叫未清楚嘅地方咧，即係點解喺現階段咧就未人可以下一個結論？就嗰個傳播鏈咧係經一啲污染咗嘅食水咧，就係喺嗰個所有化驗嘅食水樣本裏面啊，不論係基因或者種菌咧，就都冇揾到一個陽性嘅結果。嗱、 嗯， 咁依家睇翻嗰個時序咧，就你十月先去調查，咁如果呢一輪嗰個嘅傳播鏈啦，就係喺八月九月嘅時候發生嘅。咁、 嗯、 你過幾月之後咧，就先至去調查。咁同埋咧，就喺呢啲天氣熱啊，就打風嗰啲過曬之後，你去查咧。咁同埋佢去到抽取呢啲食水樣本做檢測嘅時候咧，咁嗰啲相關嘅措施咧，就可能都已經加強咗啦。咁、嗯、增加咗個氯氣啊，就亦都加入咗一個紫外光喺嗰個背水庫嘅出水口呢啲地方啊。咁所以就而家你去到十月去食水样本查唔到咧，某程度上咧就显示嗰个食水系安全啦，当然，咁亦都显示咧可能你系错过咗个时机啦去做个调查，因为你喺过几两个月之后去到调查咧，咁你要成个传播链每一个关键嘅环节咧都追查到。就喺微生物嗰度揾到證據咧，係有一定困難。 OK， 另外就想同何柏良醫生講下，有關於早前咧外訪沙特阿拉伯嘅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啦，咁佢係確診咗新冠病毒之後啦，咁佢翻到嚟香港嘅機場核酸檢測採樣咧就係陽性，政府出稿係證實咗噶啦，咁但係評估咧佢就係屬於一個康復個案，咁就所以佢亦都可以出席到一啲嘅會議啦。咁今次呢個咧即係社會關注就係、是、啊佢係陽性，但係又康復個案，究竟係咪唔需要做一啲嘅隔離咧？咁嘅政府嘅數字都提到話，其實九月二十六號至到十一月一號期間有400多名嘅人士咧係申報曾經係三個月內確診，咁佢登機前咧係快測陰性，翻到嚟香港核酸係陽性。但因為那些人士都是冇病徵啦，佢哋嘅 CT 值相對較高，咁亦都係經過衛生署評估咧，係應該不具傳染性嘅康復個案，咁就係唔使唔會被列入呢個肝感染以及係仍具傳染性嘅確診輸入個案嘅咁。你點睇呢一個嘅做法，同埋而家呢一啲標準，佢 CT 值都係話用一個叫相對較高嘅做法啦，係冇一個硬性嘅指標嘅。你同唔同意嘅做法咧？呢、這個？ 其實那個溝通裏面呢，我覺得可以披露更多的資料啦，咁同埋就更加詳細去解釋返呢，就喺九月或者六月初開始到而家呢，到底涉及呢啲入境人士，如果佢係喺三個月之內呢曾經確診過呢，那個安排一啲細節上邊呢到底係點樣做啦。如果你係關於一啲個案，咁呢就喺流行病學或者係對公眾嚟講呢，有一個涉及政策或者公共衛生嗰度嘅討論咧，咁你睇翻過往嗰幾年啦，咁其實你話 CT 值咧，就政府一向以嚟都係有公布嘅，咁都唔係話咁含糊其辭咧，就講合乎康復啊呢啲咁，咁到底點解唔可以披露咧？這個可能要政府自己去到解釋啦。咁其實由二月開始咧，就當其時咧已經本地嘅研究同埋外國嘅研究都顯示咧。如果當嗰個 CT 值咧，佢係大過30，咁大約就等同咧嗰個抗原檢測就由陽轉陰。咁呢兩種嘅情況下邊都顯示咧，就佢嗰個傳染性，即係如果佢係感染咗，就出現咗呢兩種情況咧，那個傳染性咧係消失。咁所以咧就由年初開始咧，就因為你唔需要做核酸啊嘛，即係你可以做抗原檢測啊嘛，抗原檢測方便好多嘛。由年初開始咧就。第六、第七日如果兩次嘅抗原檢測陰性咧，咁就可以提早解除呢啲確診人士嗰個隔離。嗱、咁同樣嘅原則咧，其實應該咧就去到落實喺一啲入境人士啦，因為你涉及病毒，就喺境外感染同喺香港本地感染基本上係冇分別。咁、所以如果你話喺外國就有呢啲確診人士入境咁啊，咁有兩種安排咧，就都係。可以考慮啦。咁第一個較為方便嘅安排咧，就係取消喺機場咧，就呢啲人士嗰個嘅核酸檢測，即係話咧佢喺 過去嗰三個月裏面咧，曾經係確診過，咁當然需要有合適嘅證明啦。咁你就佢抗原檢測係陰性嘅，就唔需要再做核酸檢測。咁第二個安排咧，就係你都幫佢做一個核酸嘅檢測。咁、那個目的咧就主要係睇翻咧就佢受到感染嗰個嘅病毒咧係屬於邊一個品種。咁呢個係增加咗嗰個流行病學裏面咧呢、這個嘅資訊嘅啫。咁對於嗰個評估呢啲康復人士佢需唔需要隔離，其實係冇幫助。咁所以如果呢啲嘅人士咧佢已經係康復冇傳染性，係冇傳染性喎。咁你跟住落嚟咧，當然佢唔需要紅馬啦。咁其實黃馬都唔需要。咁佢其後而家入境人士咧就第二、第四、第六日做核酸啊，同埋每日做嗰、那個抗原嘅檢測，亦都係冇需要。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可以話成日添足嘅措施咧，就對於復常咧係冇幫助。咁所以就住今次嗰個嘅事件咧，咁其實衞生防中心可以就把握個機會咧，就去理順翻呢方面個安排啦，咁就簡化咗佢，咁咧就三個月之內，如果係確診過嘅，咁你嗰、那個快速抗原檢測如果係陰性嘅，咁佢又提供到證明佢真係近期確診過，咁呢啲安排就全部取消咗佢。 OK， 另外就關於打針方面啦，兒童版嗰個嘅伏必泰疫苗星期三咧起咧就已經俾五至十一歲嘅小朋友打針啦。咁另外尋日咧政府都透露啊，俾六個月大至到五歲以下嘅打嗰個幼兒版伏必泰咧都預計今日抵港噶啦。咁你自己預計，因為話下個禮拜就可以開始接種啦，這個幼兒版，你自己預計對成個呢啲年齡層嘅接種率可以幫到幾多咧？ 首先香港呢我哋兒童嗰個接種嘅比率啦，咁當然我哋希望呢就可以再進一步提高啦。咁但係你睇返已經打咗譬如第一針個比率啦，就兩歲以下三到十一歲或者十二到十九歲啦。咁呢啲嘅百分比呢就相對比起歐美地方啊，就甚至乎亞洲其他地方呢，如果佢已經係幫呢啲兒童接種緊疫苗嘅呢，香港其實都比佢哋高好多。咁零到即係兩歲以下呢，我哋打咗一針就19%啦。咁你喺歐美地方啦，咁佢有部分歐洲嘅國家甚至乎呢就到今天呢仲未曾建議佢哋嘅呢個年齡層嘅兒童接種啦。咁有部分地方譬如以美國為例啊，咁佢就六月開始就幫四歲以下嘅兒童呢就建議佢哋接種。咁但係到今天呢佢哋嗰個叫一針接種嘅比例呢只係 8% 嘅啫。咁香港 19% 呢其實比佢哋嚟講咧係高好多，咁所以其實而家你睇到咧，就不論係香港或者世界各地咧，其實要面對一個挑戰咧，就係嗰個疫苗本身咧係安全，亦都係有越嚟越多嘅資料顯示咧佢係有效，咁亦都有一啲數據顯示咧就本地都有啦。咁兒童感如果佢係冇接種疫苗感染咗咧，個風險係大嘅，但係就家長唔帶小朋友去接種，咁我哋要處理咧就係呢個問題。伏必泰疫苗喺四歲以下兒童是安全，我都建議家長就帶他們去接種。 OK， 好啊，麻煩何柏良醫生跟你談到這裡。何柏良醫生是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講到就是昨日醫務衛生局副局長李夏欣醫生就是提到說給六個月大至五歲以下的小朋友接種的這個幼兒版伏必泰預計今天就會來到香港了，計劃下個星期開始是提供接種的。你自己會不會都是家長呢？怎麼看這個幼兒版伏必泰來到香港可以是打咧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由前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丈夫潘乐陶担任主席的安乐工程旗下公司安乐机电承认违反竞争法，被罚款合共1.5亿元。竞争事务委员会宣布安乐机电已经同意承认法律责任，并且同竞委会订立合作协议，而其员工佘家伟同埋郑杰纯亦都同意承认法律责任，与竞委会达成合作协议。双方将会共同向审裁处申请，包括就首轮同埋第二轮诉讼对安乐机电施加1.5亿元罚款。

日經平均指數報27,087點，係跌576點。港金報15,270元，係升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29.96美元，賣出1,630.4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意外事故，咁就係较早前呢九龙啊蝴蝶谷道去旺角近住旧熟食市场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而家意外事故清晒场㗎啦。咁长沙环道去美孚近住蝴蝶谷道呢就仲有少少挤塞。咁但係呈祥道龙翔道去荃湾呢就相当之多车嘅。龙尾差唔多去到天马苑嘅。因为受到蝴蝶谷道之前嘅意外事故影响啦，而家沿住呈祥道龙翔道荃湾方向多车，龙尾去到天马苑。而蝴蝶谷道近住旧熟食市场嘅意外事故就清晒场㗎啦。现时隧道方面呢，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同埋九龙出口呢都系应该九龙入口，港岛出口九龙入口都系多车嘅。因为之前呢喺港岛嗰边呢近住消防局就有意外事故清一场㗎啦，不过多车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交通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和尖沙咀线的龙尾近住学园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近住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的龙尾就在游丽村，狮子山隧道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多车少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近住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近住欣怡花园，港岛路面咧而家沿住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红棉路至到告士打道芦芽道就多车嘅。其他嘅路面交通咧，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交汇处去到太子道东油站仍然系繁忙噶。至于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同埋元朗公路去屯门交通都系分别回复正常噶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沙田市中心马场一带仲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世卫发表了一份报告，推算在2020至2030年间，如果各国政府不采取紧急行动去鼓励人做运动，全球就会有近5亿人因为缺乏运动而患上心脏病、肥胖或者糖尿病等等的慢性疾病，每年需要额外支付270亿美元的医疗费用。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陆宇光、叶雅媛、黄磊、朱玲君，10万8千里。 2022年11月4日，深水埗区配水库32个泥土样本带类鼻锥菌，新增5,245宗确诊，多10名患者离世。联储局再加息0.75厘，本港多间银行上调最优惠利率。南韩指北韩发射弹道导弹，美韩延长联合军演回应。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吸烟与健康委员会刚才都倾到啊，提到一啲控烟嘅措施，包括系加烟税啦，系另外亦都话，譬如喺巴士站、学校、安老院、医院外面10米嘅范围都系一个禁烟。咁另外就提到话，会唔会可以喺某一个年份打后出世嘅人士，就算成年都唔可以再买烟草嘅产品咧？你点睇？1872311，1872311，有李女士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啊，先生。 你好，请讲。 系，我好赞成即系嗰啲禁吸烟嗰啲问题啊。 嗯嗯。 吓、啊，事关咧嗰啲吸烟咧会好影响，即系佢个人嘅身体啦，又影响其他人啦，所以咧系最好禁止佢永远，即系唔可以买烟咯。 嗯，有啲另一方嘅讲法就会唔会影响个人权利？佢都成年啦，佢可以为自己做一啲选择，系咪咧？就算自己嘅健康涉及到，系咪可以咁啊？ 可以就可以，但是佢其实佢好影响人哋咯，我觉得 okay, 都会影响到其他人。啊、OK， 好，唔该晒你啊，李女士，同你倾到呢度。仲有香港报反协会主席林长富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林长富，你又点睇啊？系咪都系讲烟嗰方面啊？你想讲？ 系啊，系啊，系啊，都始终我哋都几关心啊呢、這个议题。 系最主要系咩咧？收入方面受影响系嘛？ 系啊，咁、我今日就听到阿汤生佢哋话2009年出世嘅就 2009年或者之后出世嗰啲成年之后都唔可以买烟啦。 我就觉得佢哋身为一个俾一个政策嘅限制，我覺得佢哋就好唔科學咯。點解定2009咧？唔係2008又唔係2010咧？咁啊點解又要譬如佢大咗啦，18歲，佢買煙就犯法，咁佢食煙就犯唔犯法咧？ 佢頭先嘅講法就話可以吸食嘅，但係佢就從買煙嗰個位入手先咯。 咁我覺得呢啲係浪費咗呢個社會嘅資源去討論呢樣嘢。即係成件事情提出嚟就好荒謬咯。咁佢唔買，佢買煙犯法，然後食煙又唔犯法嘅。嗰啲朋友請佢食有冇問題咧？佢屋企人食佢攞嚟食有冇問題咧？即係我覺得我哋唔好再討論呢、這個呢、這個議題啦。我反而我就覺得佢話大幅加煙草税呢樣嘢咧，我就覺得源於佢哋冇耐性咯。即係佢哋成日覺得用呢樣嘢咧去令到啲吸煙人士咧會加煙草税，佢哋就會戒煙。咁其實事實上係咪咁咧？我話佢哋冇耐性嘅，因為佢哋冇了解成件事實個真相 係點啊？即係要靠教育，你覺得都係要？ 梗係要教育啦。 但係都講好多年咯，成日都 嗱咁嗱，其實十一年冇加煙草税。但係吸煙人 係咪2014年到而家冇加？ 係啦，吸煙人士係少咗嘅。咁呢證明香港個控煙教育嗰方面咧係成功嘅。咁點解我話佢哋冇耐性咧？即係佢哋太過心急啦。即係佢哋覺得教育係慢嘅，用呢啲咁嘅懲罰性嘅咧，個效果會更加好嘅。但係佢哋係冇真正了解呢個事實係點，因為其實如果係一個社會問題，煙草税你加咗，會產生係好多好多社會問題。點解而家你喺我哋海關咁落力去打擊私煙？今年緝獲嘅私煙係差唔多舊年嘅一倍。 即係你意思都係覺得加咗煙草税，啲人都會照食，不過就揀私煙咁，係咪呢個問題？ 冇錯。佢哋會製造一啲更加多嘅社會問題。 OK， 好啊，唔該曬林長富，先同你傾到呢度。林長富咧係香港報販協會主席嚟嘅，佢都係唔贊成加煙草税啦，同埋都唔贊成喺一個年份之後打到出世嘅人成年係唔可以買煙，佢係唔同意呢一個嘅做法。佢覺得教育嗰度入手係先至係一個正路嘅做法嘅咁。咁啊，另外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3111嘅，有關於呢、這個煙方面嘅政策，仲有一個嘅措施就係有關於防疫方面嘅，喺3號開始係進一步放寬，就係、是、涉及到一啲餐飲同埋表列處所等等嘅營業時間限制啊，咁冇咗呢個營業時間限制咯，即係酒吧喺凌晨2點之後都可以繼續營業啦。咁不過咧，就�繼續有一啲每台嘅限制，每台唔可以多過6個人啦。另外都話顧客嘅人數係處所容量嘅上限75%啦，喺酒吧嗰度咁。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持牌酒吧會所聯會創會會長梁立仁，早晨。 早晨，早晨你好，早晨。 早晨，梁立仁，喺放寬咗呢個營業時間嘅限制方面，係咪都生意即刻多咗？同埋有冇係咪都大部分嘅酒吧做翻一個通宵營業嘅方式啊？都 其實如果放寬翻啦，其實3年裡面大家都是講緊最對一個生意最大影響，其實個營業時間嘅限制咧。咁就應該正確嚟講，就係打風嗰一晚，即係前晚打風嗰一晚咧，就可以放寬翻個時間限制。咁啊，咁啱啱撞上啱啱咁啊，放寬第一日就打風爆風球，咁個反應都大家好多時都即係好多都冇開，咁就琴晚個反應就可能未到週末啦，加上可能之前萬聖節啲人玩完啦，加上有颱風影響落雨啊，琴晚嗰個業界裡面嗰個反應都 即係唔會話哦啲市民就好多顧客特登去留好耐啊，咁反而琴日都比較靜。我相信嚟緊呢兩晚嘅嗰個真係放寬咗個效果，或者嗰、那個。即系生意上嘅增长先可能真正先睇到， 即系可能睇礼拜五六啦，第二日系放假，可能会多啲客咁系嘛？ 系啦，冇错冇错。 因为有啲譬如餐饮界有啲另外一啲担心，因为佢哋嘅营业时间都放宽咗噶嘛。佢哋就话都可能要一段时间，啲市民先恢复翻呢个食宵夜嘅文化咁。酒吧业界担唔担心咧？即系过往有一段时间限住营业时间，会唔会都令到成个？啲市民嘅習慣或啲客嘅習慣改變咗，要佢哋即係夜晚通宵凌晨出嚟飲嘢咁，嗰、那個嘅文化都要一啲時間先至再出翻嚟咧。 哦，咁呢個相對直情睇到呢三年裏面直情帶嚟個影響啊，個消費模式啊，咁、其實改變曬。咁你話時間上嘅，其實我哋都唔話最擔心啲市民可能話即係又早咗嘅，咁、你可能早啲嚟啫。不過有個問題就係、其他處所其實對於我哋嚟講個又大，即係疫情可能酒吧唔俾開，咁啊變上咗營運而生咧，就好多食肆啊，係啊，可能多咗好多設施啊，或者好多多咗好多，例如好似派對房間啊，啲市民就習慣咗可能去另外啲場所啊，咁我咁相信都要我哋即係其實一路講緊，放寬咗時間個生意有增長，但係都有啲隱憂係咩咧？就係頭先講緊嗰個市民嘅習慣。同埋其實其他場所都可能有咁嘅消費娛樂嘅模式發生緊，咁、其實對啲客人係咪咁熱切一定去酒吧攞嗰個氣氛咧？咁其實都要睇嚟緊嘅情況啦。即係我相信嚟緊可能世界盃咁啊當然酒吧睇波嘅氣氛會比其他地方會濃厚啲嘅嗰個感覺。希望慢慢一段時間嘅時候，即係。大家對酒吧嗰個感覺係去翻疫情之前去。 你覺得世界盃就已經係一個契機，可以回復翻曬之前嗰啲嘅生意，係咪可以去到咁？同埋呢幾日咧都係香港國際青年欖球賽賽事啊，會唔會都有啲幫助咧？ 暫時就未見到好大嘅影響，因為始終都係啱啱開始放寬啦，咁大家嗰個準備嗰個對於宣傳啊，或者嚟緊嗰個路线啊，点样走啊？其实大家都啱啱开始系。 最主要可能都系等世界杯先可以回复翻，定系都未必回复翻晒。就算有世界杯都 未必得嘅，因为始终成个行业，你三年里面你停咗咁耐，又咁高限制，咁其实你要去完完全全去复苏，其实需要一个好长嘅时间。 你估计世界杯有即系可以转播世界杯啦，喺酒吧嗰度有买一个转播权啦，可以帮到生意回复到疫情之前几多咧？有冇啊？ 如果我整体嚟讲，唔系话净系世界杯，如果放宽咗个时间限制咧，咁我估计嗰个生意，睇下可唔可以去到整体嘅七至八成。 OK， 好啊。另外都仲有啲限制，譬如六人一台啊，限容量75%嗰啲，影唔影响大咧？对生意嚟讲？ 六人一台反而嗰個影響就唔係咁大，因為始終我哋習慣咗啦，即係喺高強度嘅限制措施之下，我哋都生存咗咁耐。咁、okay. 你話再行落去，人數其實即係當然放寬咗係好啦。你話係咪真係好大影響？嚟緊再爭取咧，就係嗰個75%嗰度，即係每個處所裏面。咁你俾咗時間我長咗，不過咧又唔俾佢真係個牌照裏面嘅人數。即係始終嗰個生意啊，係唔去到真係高峰嘅時候可以做到咧？咁啊，呢個都有一個影響啦。希望嚟緊可能我哋現屆政府嘅其實見到佢逐樣嘢都係放寬緊，咁希望嘅喺嚟緊可能下一次公布嘅時候可以放寬埋個限制人數。 OK， 好啊，唔該曬梁立仁。梁立仁係香港持牌酒吧會所聯會創會會長，講到酒吧嘅營業時間放寬嘅情況嘅。聽一次一分鐘閱讀。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悉达多是佛陀释迦牟尼的本名，但在黑马克塞的小说《流浪者之歌》入面，悉达多并不是佛陀，而悉达多甚至曾经求道于佛陀。这样的安排可能是带着自我、本我和超我的点题之意。除此之外，小说中还有另一个值得思考的名字。 悉达多沉迷酒色财气嗰阵，同名妓卡马拉生咗个仔。好多年之后，父子喺河边重遇。当时悉达多已经过住清贫乐道嘅生活， 但个仔就过惯咗有仆人服侍嘅日子，就算悉达多点样以温柔同耐心相待，个仔却始终以暴烈回应，甚至偷走咗佢所有嘅钱财同渡船离开。悲痛欲绝嘅悉达多喺呢个时候先谂到，好多年前当佢执意要离家成为沙门，嗰阵嘅父亲想必都一样被自己伤透咗心。 铭记个名，卡马拉中嘅卡马有爱嘅意思，而同佢只有一字之差，中间多咗个 R， 就系解作业力。悉达多曾经以为自己永远唔可能学识爱人，但佢个仔嘅出现令佢知道爱原来可以咁深。呢场爱嘅轮回，亦都呼应咗悉达多当初拜别佛陀时所讲嘅， 他必须亲自去经历，然后才可以真正悟道。 究竟悉达多从爱嘅轮回，从潺潺嘅河水声入面领悟咗啲咩？如果你心入面都升起咗呢个疑问，就请自行阅读呢本传世作品。因为道同智慧都系无法言传，所以你只能够亲身去呢趟流浪之旅，亲自找寻答案。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流浪者之歌》，作者黑曼黑塞，由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现在楼宇老化的问题之下，有时都会涉及到楼宇维修保养装修工程，甚至一些渗水的情况，有时都会涉及到不同人士的纠纷。香港测量师学会就成立了一个叫楼宇事务专家裁定中心，是一个先导计划来的，就说希望可以帮公众利用专家的一些知识去裁定解决一些楼宇上面的纠纷。详情是怎样做呢？怎样可以解决到这些纠纷呢？请一位嘉宾和我们倾下。香港测量师学会建筑测量组主席张文涛，早晨。 早晨啊， 早晨张文涛，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呢个先导计划嗰个谂法，同埋帮到边一方面嘅纠纷咧，处理到边啲纠纷咧？又 好啊，或者我讲一讲点解我哋会有呢个谂法先啊？咁其实大家都睇到咧，其实咧而家楼宇嘅争议咧系越嚟越多啦。咁或者我引用一啲数字咧，其实消委会喺2021年咧，佢装修同埋维修嘅投诉咧，其实佢收到嘅系比之前嗰一年咧系多咗30%啊。咁而渗水办喺2021年，其实佢都收到系40,000个个案。咁其实咧，如果我哋要解决呢啲争议咧，嗰、那个专业方面嘅知识咧，其实好紧要咯。即系如果你话你喺楼宇方面嘅专业知识系缺乏嘅，其实系解决唔到呢啲问题。咁而如果我哋将呢一啲嘢全部都攞上法庭去做咧，咁其实第一啦，大家都明白上法庭嗰个时间会长啦，咁而费用都会系高啦。咁呢一个系咪即系对于普罗大众嚟讲系咪一个好嘅方法去处理咧？即系我哋存疑嘅。咁所以咁不如咁啦，我哋用一个更加直接嘅方法，咁就双方就共同去揾一个单一嘅专家，去为呢一啲咁嘅争议咧去做一个裁定啦。咁我哋相信咧咁样样做咧系会更加有效率同埋符合成本效益啦。咁至于你话喂，我哋嗰个中心我哋系可以点样去帮到呢啲市民咧？其实我哋成立呢个中心咧，咁我哋希望系处理四个范畴嘅争议嘅。咁第一咧就係頭先都提過啦，漏水啦，即係滲水嘅個案啦。咁第二咧就係裝修工程啦。咁第三咧就係樓宇維修或同埋一啲保養嘅工程。咁至於第四個咧，就即係我哋稍後會推出嘅，就係一啲違例建築工程方面嘅責任嘅一啲爭議啦。嚇，就係咁。 有冇話即係咪即係譬如有兩邊嘅市民嚟揾你哋啦，咁你就會由你哋去決定揾邊一個專家去做裁定，係咪咁啊？就唔係市民自己揾嘅，係揾你哋中心去揾嘅。 係啦，冇錯。其實咧，因為咧呢個專家咧，其實佢嗰個獨立性好重要。咁我哋都我哋嘅中心其實嘅目的咧，就係咧，即係佢市民嚟揾我哋求助啦。咁其實咧，我哋咧會從我哋名冊裏頭咧去做一啲配對啦。咁就向呢個市民咧去提名翻一個我哋嘅專家，咁去幫佢去處理呢啲問題。 大家就會問啦，會唔會就算揾一個專家啦，咁去評定咗某一方係有唔啱嘅，或者要負一啲責任嘅，到時候先至話啊，我唔承認你呢個專家咁，可唔可以咁咧？因為嗱，法庭就有一個嘅即係法律嘅判斷，有個即係裁判喺度啊嘛。咁但係專家係咪可以有呢一個嘅法律嘅權力嘅咧？應該冇噶嘛，係咪噶？ 嗱，我哋咧，我哋呢個機制咧，其實咧，首先佢哋雙方咧係真係要有心去解決個問題先嘅。咁當佢哋係共同係認為係要行呢個專家裁定嘅方向嘅時候咧，咁其實當我哋向佢哋提名咗專家之後咧，個專家咧就會同佢哋去簽訂一啲合約嘅。咁其實嗰個合約裏頭咧就會講曬，即係大家都係會同意嗰個專家裁決嗰個結果嘅。咁因為咧，我哋相信啦，如果係雙方面係有心去展開呢個專家裁定嘅呢個服務咧，即係佢哋都會尊重嗰個結果咯。 即係你唔相信佢裁定完之後，跟住又唔承認個結果咁，或者再行法庭嗰一步，應該就唔會發生呢啲事。 嗱，其實主要係因為咧喺個合約條文裏頭咧已經規定咗咧雙方咧係會同意嗰個結果嘅。 OK， 咁如果你話當然啦，如果你話佢哋真係對於嗰樣嘢有問題，佢哋再行下一步上翻法庭，呢、這個當然係會有呢個可能嘅。咁但係就我哋相信，如果大家係有心要解決件事嘅，咁就應該都唔會行到嗰一步咯。 你哋嘅服務會唔會話譬如某一方可能真係承擔責任啦，都會幫埋佢噶？究竟點處理咧？咁包唔包呢啲嘢嘅？ 會㗎。其實咧，當然係因應翻即係每一個我哋專家同個別人士佢哋嗰個都係個服務個範圍啦。咁但係其實咧，我哋嗰個制度我哋係預算咗佢係可以向佢哋提供埋個解決方案嘅，即係因為我諗你都明白啦，即係你上法庭可能佢就係單純係就住嗰個責任去做咗個判決啊嘛，但係佢就未必會有話俾你聽喂點樣做翻好，咁但係我哋呢個專家裁定嘅呢個服務咧就即係彈性大好多啦，咁佢會話埋俾你聽，即係佢可以話埋俾你聽嗰個解決方案。 剛才你提到其中一個處理的問題就是滲水的問題，其實現在譬如市民都可以在屋宇署和食環署成立那個滲水辦聯合辦事處那裡去求助，然後辦事處都會做一些調查的，在他們這個工作和你們裁定中心一個專家去做是不是有一些分別在這裡呢？ 會有的。咁呢首先你滲水辦呢其實始終都係政府部門啦，咁佢即係會有唔同嘅政府部門嘅規範去嘅方法去處理佢呢個滲水問題。咁但係呢我哋呢一個裁定中心呢就真係整體去睇。咁我哋會我相信係會比滲水辦係喺呢方面即係更加全面啦。咁係啦，就主要就係咁。 有冇話你哋裁定中心都會有啲個案可能係唔會接嘅，或者都會有啲篩選，有啲條件，又或者專家同個市民傾之前係咪都要有啲嘅準備，係咪有啲嘅條件有啲嘅文件等等要整嘅係？ 有嘅啦。咁其實咧，你話篩選方面咧，其實最主要咧就係我哋頭先講到啦即係我哋而家呢個裁定中心，我哋主要係處理嗰四大樓宇爭議啦。咁如果你話呢四大樓宇爭議以外嘅咧，咁就唔係我哋呢、這個暫時嚟講咧喺先導計劃裏頭就唔係我哋呢個裁定中心處理嘅目標啦。咁所以嗰啲我哋就應該做不到嘅嚇。咁係啦，其實主要係咁。 哦，即係都唔需要特別帶啲咩文件，到時同個專家講嘅情況就得㗎啦咁。 其實咧，你話文件方面咧，就如果喺開始嘅時候咧，其實佢要將一啲個案嘅背景啊嘅資料咧，去提交俾我哋嘅。係啦。咁當然啦，你話喺個過程裏頭，其實專家亦都會去同佢哋去分析、去講、去要求翻，即係有啲咩相關嘅文件啊，佢哋要提供。 暫時你哋個計劃係開始咗㗎啦嘛，係嘛？ 係啊，我哋琴日就正式 launch 咗呢一個計劃啦。咁而家咧係一個先導計劃，我哋預計咧就即係。为期半年至一年到啦。 咁跟住之后咧，就睇个情况，睇个成效点咁，系 冇错啦。其实我哋会睇住成效啦，我哋会可能会调整个计划嘅内容啊。咁同埋其实而家咧喺个先导计划嘅过程咧，我哋系免却咗个行政费嘅。 O K。 咁豁免咗嘅。咁你话将来系点咁？呢个就会我哋可能嗰个先导计划个完咗之后， okay. 我哋会再检讨。 好啊，唔该晒张文涛，同你倾到呢度。